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唐家三少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风啸天看了一眼小五，他也发现小五的不对了。现在的小五虽然比五年前更美了，但看到他那空洞的眼神，加上宁荣荣之前的反应，风啸天可以肯定小五有些不正常。他和四元素学院众人商量了一下，同火舞、火无双二人一起走了出来。其实论实力，水冰儿和水月儿的武魂融合技冰雪飘零要比火无双兄妹的更强一点，但他们却无法与众人中实力最强的风啸天达成配合，因此才出现了这样的组合。 小五，你和蓉蓉在这里，我马上就回来，好吗？ 一边说着，他试探着松开了握着小五的手，将他的手交到了宁荣荣手中。小五自然无法回答唐三的话，开始他还有些迟疑，但当宁荣荣握住他的手，泪眼朦胧地看着他时，他有些不安的情绪渐渐稳定下来。显然在他的潜意识里是愿意和宁荣荣亲近的。唐三松了口气，向马红俊和奥斯卡点了点头， 走吧。 我们要站的是你们史莱克七怪，而不是闲杂人等。 你们不是来挑战我们史莱克学院的吗？是不是闲杂人等，待会儿就知道了。 唐三看向风啸天，两人的目光在空中碰撞，风啸天不禁愣了一下，因为他看到的是唐三毫无情绪波动的蓝色眼眸。表面看上去，面前的英俊青年竟像是没有一丝魂力似的。 风兄，好久不见了。各位此次来我史莱克学院，不会是无的放矢。在开打之前，是不是先把话说清楚了？ 你认识我？阁下是？ 五年不见，变化确实很大，也难怪各位不认识我了。我是唐三。 什么？你是唐三？ 机缘巧合，形貌发生了一些变化，难怪各位不认识我了。 唐门即将建立，唐三虽然不会去四处宣扬自己的身份，但也决定不再隐藏了。现在两大帝国与武魂殿之间的关系微妙，两大帝国皇城无疑是帝国皇室实力最强的地方，在这里武魂殿也无法轻易造次。就算武魂殿的人现在知道他在这里，只要他不离开天斗城，基本的安全还是能够保证的。风啸天、火舞、火无双三人面面相觑，他们实在无法理解为什么一个人的外貌和气质会变化如此之大。但奥斯卡和马红俊都没有反驳唐三的话，显然他说的是真的。 我们现在都在各自学院任职，大家都是熟人，我也不瞒你们。此次四元素学院是得到天斗帝国官方许诺，才决定迁移到天斗城来的。我们虽然知道两大帝国与武魂殿之间的实力差距，但是魂师界如果真的是一枝独大，对我们这些魂师来说绝对不是什么好事。更何况蓝电霸王龙家族阴见不远，我们四元素学院同气连枝，所以决定联合在一起搬入天斗城。而史莱克学院号称天斗第一学院，这个名头我们看着眼馋，而且也很喜欢你们这块地方。你们这里地方大，我们也想搬进来，这次就是来谈判的。可惜弗兰德院长、大师他们都不在，不过能引你们出来切磋一番也不错。 哼，你说的倒好听，不就是来占我们地方的吗？有我们在，你们想都别想。当然，你们要是愿意被我们史莱克学院吞并，我们也没什么意见。 死胖子，你放屁！ 不服单挑啊！ 火舞，五年了，唐三，我也想看看你们有多大的进步。来吧，我们切磋一场如何？ 等一下，风兄，四元素学院这次派你们来谈判，这么说你在四元素学院能做主了？ 四元素学院决定合并之后，因为啸天天赋出众，被破格任命为副院长。这次谈判可以全权代表学院。 那不如这样，今日一战，如果我们胜了， 就请四元素学院不要再打我们学院的主意。当然，只要你们以与武魂殿对抗的前提留在天斗城，我们以后就是盟友。 这么说，你对自己很有信心了？ 风兄，如果今天你不敢接受我的挑战，那么你一生也无法超越我了。 风啸天知道唐三说的是真话，他输给过唐三。如果今天犹豫不接受唐三的挑战，那么今后再遇到唐三的时候，他就更难与之对抗了。看着风啸天犹豫的样子，唐三突然笑了。 不如这样好了，就由我来单独领教三位的绝学，如果我输了，任凭处置；如果我赢了，今后四元素学院看到史莱克学院，请退避三舍。 好你个唐三，五年不见，你竟然变得这么嚣张。啸天，答应他，我倒要看看他有什么本事同时对付我们三个人。唐三，你输了就任凭我们处置，这可是你说的，我让你做奴隶你也肯吗？ 只要你们有本事赢我。 小三是不是有些过于嚣张了？风啸天他们三人毕竟也是年轻一代中实力相当出众的，虽然还比不上武魂殿黄金一代，但也都有成为封号斗罗的机会。尤其是风啸天，当年就曾经给小三带来过不小的麻烦。三人又在一起配合多年，以小三一人之力，真的能够与他们抗衡吗？ 好，既然如此，我们就赌这一战。唐三，你输了我也不为难你，就请你今后跟着我一起为四元素学院的强大而努力。 相信我，这么厉害！ 奥斯卡还想说什么，却被马红俊拉着向后走去。大家兄弟多年，看着马红俊的表情，奥斯卡立刻明白了，心中的担忧也降低了许多。虽然是三对一，风啸天一点也不敢小看唐三。当初在全大陆高级魂师学院精英大赛上，唐三制造了太多的奇迹，他可不希望自己三人再次促成唐三创造奇迹。风啸天口中发出了一声有些尖锐的长啸，一层淡淡的青光从他体内澎湃而出，青光涌动，他的身体明显发生了变化。伴随着骨骼的噼啪声，肌肉与骨骼同时爆炸，身材明显变得庞大起来，头上的长发也被染成了青色，左肩上赫然出现了他那象征武魂的狼头。青色狼首目光森然盯视着唐三，一丝丝寒意不断释放出来，那正是他的武魂疾风双头狼。这一刻，唐三立刻就明白为什么四元素学院会任命风啸天为学院副院长，因为在他身上出现了整齐的六个魂环。魂帝，他竟然也是一名魂帝。要知道，当初的风啸天在参加全大陆高级魂师学院精英大赛的时候已经24岁了。魂师成长最快的年龄是在20岁之前，超过了20岁的他竟然能够在短短的五年之内也提升到60级以上，可见他付出了多大的努力。当然，他当初的魂力等级要高于唐三他们，可实际上他提升的困难程度也要高于史莱克七怪。唐三能清晰地感觉到风啸天应该是刚刚获得魂环进阶的，能够在29岁的年纪达到这种程度，他也是相当的了不起了。火舞看着唐三眼中的惊讶，心中不禁有些快意，与哥哥火无双一起也释放出了他们的武魂，两黄两紫一黑，兄妹二人的魂环等级一模一样，都是50级以上的魂圣，浓郁的火元素气息迎面而来，空气顿时变得灼热。 61级敏攻系战魂帝， 54级控制系战魂王。 火舞的骄傲并非因为自己，而是因为风啸天。这些年他和风啸天的差距已经拉开，他一直和风啸天在一起，也清楚地知道风啸天修炼得有多么刻苦。为了修炼，风啸天在每天都产生恐怖飓风的山谷中生活了两年之久，他能有今天的成就可以说是付出了巨大的努力。 53级强攻系战魂王。 看着面前的三个对手，唐三眼中的惊讶渐渐收敛起来，重新变得平静了。他虽然不知道风啸天是如何修炼的，但也能想象得出风啸天必然也付出了巨大的努力才有今天的成就。可是唐三付出的努力难道就比他少了吗？ 怎么，你打算现在就认输吗？还不亮出你的武魂？ 唐三看了他一眼，坦白说他不太喜欢火舞的性格，火舞太泼辣霸道了，但又不得不承认这个真性情的女孩子要比很多伪善的人好得多。抬起右手，武魂骤然释放。 早晚会让人知道的。 唐三在刚才决定对战面前三人的时候，就没打算再隐瞒自己的十万年魂环。小舞复活了，他心中横亘着的那根刺也软化了许多。该面对的总要面对，压力也同样是动力。他不会傻到现在就去找武魂殿报仇，但也不打算再掩饰什么。要是在这天斗城内还会被武魂殿压制，那他就永远不会有与武魂殿对抗的机会。当然，武魂殿想要掌握他的行踪绝不容易。他想好了，在这边跟弗兰德大师他们交代完之后，唐三他们就会立刻引入荔枝一族，也就是他们的唐门，那里才是他真正的藏身之地。唐门的一切才是现在最需要保密的。 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